problems on me, and I'll be waiting here for you. The stars can be so blinding when you get tired of fighting. You know the one you can look to. When the vision you have gets bl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ll be your eyes. That's the least I can do, 'cause when I fall, you pull me through. So you know that I'll carry you.Walking in your shoes, we'll take each step together till you come back to center. You know that I know the real you. And when the vision you have gets bl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ll be your eyes. That's the least I can do, 'cause when I fell, you pull me through. So you know that I'll carry you. Get down.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都知道，在说悄悄话的时候呢，声音要低，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王欣彤同学给我们带来的院子里的悄悄话。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院子里的悄悄话。我们院里有几棵槐树，每当夜深人静，秋风吹来的时候，老槐树和小槐树就悄悄地说起话来。小槐树像所有聪明的孩子那样爱提问题。一个晴朗的夜晚，微风吹拂着，小槐树晃动着脑袋，悄悄地问：“爷爷，您多大岁数了？”老槐树沙沙地说：“我今年150岁了。”150岁？您记错了吧？小槐树有点不相信。孩子，我可不会记错。老槐树回答说：“我的记性可好了，我虽然不会写字，但是长一岁就画一个圈，再长一岁就在原来的圈外再画一个圈。人们把我画的圈叫年轮，连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小槐树又问：“您的头发为什么南面多北面少呢？”老槐树笑笑说：“这是因为南面见阳光多，枝叶就长得茂盛，北面见阳光少，枝叶也就稀少。所以人们在野外迷失方向的时候，一看我们的头，就知道哪是南，哪是北了。”孩子， 人们把我们的头叫树冠，你知道吗？小槐树点点头，我知道，真有意思，这简直是个指南针了。爷爷，我长大也会这样吗？会，你长大也会这样。不过，现在人们老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给我们修剪枝叶，经过他们的修剪，我们的模样变了，就不能只是方向了。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年轮也是个准确的指南针。年轮稀疏的一面是南，年轮密集的一面是北。小槐树听得出神了，我真不知道年轮还可以指示方向。爷爷，我有年轮吗？老槐树说，有啊，你也有年轮，不过你的年轮只有七圈，因为你才七岁。小槐树又问，爷爷，您这么大岁，过去的事还记得吗？记得，记得。竟然这150年里，哪年干旱，哪年多雨，哪年冷，哪年暖，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什么？150年里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您是怎样记录每年的气候的呢？小槐树好奇地追问。老槐树向四周看了一眼，神秘地说，我们是靠年轮的宽窄变化记录气候的。你知道吗？温暖多雨的年份，年轮就长得宽，干寒低温的年份，年轮就长得窄。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演讲、配音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你的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老北京都叫它驴皮影。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皮影戏的历史。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皮影戏是一种呢民间的戏剧形式，是一种以兽皮或呢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表演时啊，艺人们在白色的幕布后面一边操控的影人哈，是指那种小人儿，产生图像移动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首先呢，我们对皮影戏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知道它如何来进行演出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皮影戏的英文的翻译，最关键的词呢是一个 puppet， P-U-P-P-E-T puppet。 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呢是木偶，但是呢在皮影戏里面哈，它应该不要把它翻译成木偶，因为它的材料啊和它的这个结构和我们说看到木偶戏哈，舞台木偶戏的这个木偶啊还是不一样的。因此啊，这个皮影戏的英文翻译呢是 a shadow puppet play。 shadow 前面是一个影子，阴影， shadow S-H-A-D-O-W， 后面 puppet 一个木偶或一个玩偶，后面加一个 play 一个戏，合到一起呢皮影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翻译， It's a form of a folk opera， 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戏剧哈。 folk 这个词我们在讲民间艺术的时候呢是一个高频词了， F-O-L-K folk opera that involves cutting animal skins， 哎，出现了用这个兽皮 animal skins 啊，把这个兽皮呢给它切开，如果没有兽皮也可以用一些特别坚硬的一些 hard paper，或者用一些纸板给它呢切好了，做成了一个 into a figure。 这里面这个 figure 大家不要误以为是数字哈，它是指呢一个人物，小的人物，皮影戏里面哈幕后的那个小人物 figures， and using them in the performance， 后面是 illuminated backdrop。 哎，前面这个词啊多少有一定难度，表示说被照亮了的，被照明了的 illuminated， 因为我们知道呢在看皮影戏的时候这个幕布一定是亮的，不然的话呢这个观众是看不到后面的这个皮影的，所以这个词我们再记一下 illuminate， I-L-L-U-M-I-N-A-T。 那么这个词啊它最常用的呢是用我们手电筒 照某一个东西，那么照这个词我们用这个 illuminate。 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如果说路况不好，我们需要打开车灯去照亮某一个路牌，或者说一个可识别的一个路标，我们也用这个词 illuminate 啊，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弄亮了，能够看清楚。 illuminated backdrop to create 或者 to make 形成了一个 illusion of moving images，移动的这么一个形象，一个图像。那么在现场音乐的伴奏下，幕布后的表演者操纵着这些小玩偶，这些小人哈，我们说这个皮影，这些小人边操控，同时啊边说边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好玩的故事。看一下伴奏一下 accompanied 它可以指呢伙伴、同伴，前面加一个 company 表示伴随、相伴。By live music， 哎，同学们注意了，这个 live 这里面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现场的音乐啊，表示直播的等等。Live music performer behind the screen， 我们说木偶啊、皮影戏里面经常用的一个动词，同学们争取给它记下来 ，manipulate，M-A-N-I-P-U-L-A-T-E，manipulate。它表示一个人能够控制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在皮影戏里面，这个幕后的表演艺术家能够 manipulate the little puppet。 同时啊，我们说有些人能够操控一个 market， 哎，它的难度呢提升了。那么一些有钱人他能够控制哈这个，或者操控这个价格，操控这个市场，那么用这个词 manipulate the price 或 manipulate the market。而今天呢，我们是讲的是 manipulate the figure， 那些小人哈 ，manipulate the figure。One telling a story， 当讲故事的时候呢，同时呢在 manipulate the figure。那么作为一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皮影戏据说起源于战国时代，那么在汉宋时期呢兴盛起来，并在元代传播到了西亚和欧洲。As an ancient folk art form， 啊。It is said to have originated. 那么看一下 originated 啊，那么说起源于 originate 这个词，我们讲过 in warring state period 战国时代 war 我们加 ring state period prosper in the Han and the Song dynasty. 那么说在汉宋哈这个时期呢兴盛起来，兴盛我们用 prosper P-R-O-S-P-E-R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一个人一个公司哈、啊、能够呢有钱哈、啊、越来越富足。但是今天我们指的一个艺术形式，它能够 prosper 啊，能够兴盛繁荣起来。 prosper in the Han and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n spread to the West Asia and Europ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在元代哈、啊、元朝啊、那么传播到了西亚和欧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皮影戏的一个典故哈、啊，一个历史，我们看看它如何产生的。据说啊，中国的皮影戏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在古代的一本书叫《汉书》中的一个爱情故事，揭示了皮影戏的起源哈、啊。因此啊，我们说这个皮影戏通过一本书，我们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对它的起源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因为刚才我们说起源于战国时代，它只是一个认为哈、啊，而我们说接下来呢有一个真凭实据了哈、啊，在《汉书》里面一个爱情故事。揭示了皮影戏的起源。看一下这段的英文翻译 Chinese shadow play、或 Chinese shadow puppet play has a recorded history that's over 2,000 years 被记下来的历史哈。那么说通过书面我们知道、哎、有皮影戏了，那么它的年代呢已经超过了2000年。 A love story、哎、皮影戏呢和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还有一定的渊源。 From the 汉书啊，这个汉呢是汉朝的这个汉啊，这个汉书是我们说看的书籍的这个书，汉书中揭示了皮影戏的起源，叫 History of Han Reveal the Origin of the Art、哎、表示这个起源 Origin O-R-I-G-I-N Origin of the Art。 在汉朝哈、啊，我们说有一个汉武帝非常的有名，那么汉武帝的一个妃子哈、啊，一位姓李的女子呢患病身亡了，皇帝啊特别爱他的妃子， 因此皇帝非常的悲伤。那么他的一个大臣叫做李少翁，非常会来事儿。以前看过一个孩子啊在玩布娃娃，他注意到娃娃的影子在太阳的照射下呢，在地面上看起来栩栩如生。好，看一下这段的翻译。One lady Li, a beloved wif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非常深爱的一个妻子叫 beloved, 我们说 love, 前面加一个 be, beloved, 后面加一个 ed, beloved wif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died from illness. The emperor was so sad, 非常的伤心 and in no mood for anything. 哎，学到一个词组。In mood for something, 比如说一个人 I am in mood, 比如说 for sports, for chocolate, 哎，现在特别想吃什么东西，想玩什么东西，就可以理解成这个人他现在的心情想干某件事情 in mood for something. 如果说没有心情的话呢，前面加一个 no, be in no mood for anything,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哈，表示心情非常的差。 One of his ministers, 哎，他的一个大臣，这里面这个 minister 不要翻译成部长哈，部长呢是现在官员的一个职位，原来没有部长这么一个概念，是指呢他的一个大臣叫李少翁。 One saw a child playing with a doll, 玩一个布娃娃， and he noticed that the shadow of the doll reflected on the ground seemed lifelike, 哎，看到这个布娃娃在地上的这个 shadow 这个影子非常的 life-like, life, 生命 like, 像，合到一起呢，像生命，就是栩栩如生，非常的逼真的这么一个图像。他灵机一动，受到了启发，他回到家里面，用棉和丝绸做了一个像妃子的这么一个小的娃娃哈，或者一个小人儿，同时啊，用这个小木棍放在人物的手和脚上，让他能够操控。Inspired,哎，受到了灵感，受到了启发。Inspired, I-N-S-P-I-R-E-D, 受到了启发。Li went back home and made a figure of Lady Li, 做了一个这位女士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 figure, 用的是 cotton and silk,用的是棉花和呢这个丝绸。Place stick on the figure's hands and feet, 哎，她的手和脚上。To make it easy to, 又出现了操控这个词。同学们再想一想，我们在前几段讲到了这个操控这个词是开头是 M, manipulate, 哎 ,manipulate, 特别易于呢操控或者说呢摆弄这个小人。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他挂上了帘子，点上了一支蜡烛，原来是没有灯的，通过蜡烛的灯光来形成这个皮影的感觉。这个李大臣啊，从帘子后面操控这个小玩偶。那么这位皇帝也看到了他的妃子啊，我们用一个词简单的叫做非常高兴，对于皇帝来讲叫龙颜大悦哈，就是说哎龙颜嘛，因为皇帝嘛用龙，非常高兴。因此啊，皮影戏变成了皇帝特别喜欢了这么一个消遣了，他非常喜欢哈。When night came, 夜晚降临的时候呢， he put up, 这里面这个 he 是指这个大臣，他挂起了一个 curtain, lit a candle,点了一支蜡烛 and invited the emperor, 邀请这个皇帝 sit before the curtains. Li 又出现了操控摆弄 manipulate the figure from behind the curtain. 哎，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manipulate the figure from behind the curtain. The emperor felt like he was seeing Lady Li again and was very happy. 哎，看到了他心爱的妃子啊，非常的高兴。 The shadow puppet play became the emperor's favorite pastime, 成为了他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个爱好，一个消遣了。后面这个消遣我们看一下，用的是 pastime, P-A-S-T-I-M-E, pastime、哎、同学们记下来，也可以呢替换成一个 hobby、但是那个 pastime 更加的适合一些，表示一个消遣的一个活动。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下如何做一个皮影。那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制作皮影的方法，但一般来说啊，它必须要经过几个过程，包括制皮，同时呢在皮上呢做一个画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画画，然后呢雕刻、上色、熨烫和呢装饰。 这是它必备的几个环节。Different places have a different ways of making a shadow puppet, but in general, 通常一般来讲，这个词组接下来 in general, G-E-N-E-R-A-L, in general, it has to go through several processes, 几个流程哈 process 我们讲过 including 制皮叫 making the skin, 同时画画 drawing a picture, 或者呢 drawing a sketch,S-K-E-T-C-H 那么这个 sketch 和这个 painting 呢多少还不一样 sketch 往往是指呢一个素描特别简单的这么一个勾勒出轮廓的这么一个图画、啊、叫 sketch carving、啊、雕刻、啊、在上面雕刻一些人物 coloring、啊、上色以及呢 ironing 这个 iron 表示呢熨烫、啊、and embellishing、啊、embellish、啊、表示呢装饰 E-M-B-E-L-L-I-S-HING, embellishing. 好，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了皮影戏的历史，那么如何表演皮影戏呢？那么这个内容我们留到明天继续聊。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shadow puppet play is a form of a folk opera that involves cutting animal skins or hard paper into figures and using them in performance in front of illuminated backdrop.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moving images. Accompanied by live music, performers behind the screen manipulate the figure while narrating a story. As an ancient folk art form, it is said to have originat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prospered i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y, and then spread to West Asia and Europ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Chinese shadow play has a recorded history that is over 2,000 years old. A love story from Han Shu revealed the origin of the art. When Lady Li, a beloved wif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died from illness, the emperor was so sad and in no mood for anything. One of his ministers, Li Shaoweng, once saw a child playing with a doll,And he noticed that the shadow of the doll reflected on the ground seemed lifelike. Inspired, Li went back home and made a figure of Lady Li using cotton silk and placed stick on the figure's hands and feet to make it easy to manipulate. When night came, he put up a curtain, lit a candle, and invited Emperor to sit before the curtains. Li manipulated the figure from behind the curtains.The emperor felt like he was seeing Lady Li again and was very happy. The shadow puppet play became the emperor's favorite pastime. Different places have a different ways of making a shadow puppet, but in general, it has to go through several processes, including making the skin, drawing a sketch, carving, coloring, ironing, and embellishing.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胡萝卜种子》。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Jason 老师的周末故事会，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boy and a carrot.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关于一个小男孩和胡萝卜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Carrot Seed.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胡萝卜种子。A little boy planted a carrot seed. 有一个小男孩啊，种下了一颗胡萝卜种子。His mother said, I'm afraid it won't come up. 他的妈妈却说，我恐怕这颗种子是不会发芽长出来的。His father said, I'm afraid it won't come up. 他的爸爸说，我恐怕这颗种子啊是不会发芽长出来的。And his big brother said, It won't come up. 而且他的大哥哥也说，这颗种子是不会发芽长出来的。Every day, the little boy pulled up the weeds around the seed. and sprinkled the ground with water. 每天小男孩都会为种子拔杂草，还会给地浇水。But nothing came up. 但是种子没有发芽，没有长出来。And nothing came up. 小男孩等啊等啊，可是还是没有发芽长出来。Everyone kept saying it wouldn't come up. 每个人啊都说种子是不会发芽长出来的。每个人都这么说。But he still pulled up the weeds around it every day and sprinkled the ground with water.但是小男孩啊还是依旧每天拔杂草浇水。And then one day, 然后有一天有什么变化了呢？ A carrot came up, 一颗胡萝卜苗长了出来，这说明啊小男孩很快就要收获胡萝卜了。Just as the little boy had known it would, 正如小男孩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他最后收获了胡萝卜。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真是一个短小而且意义深刻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啊，有一个小男孩种下了一颗胡萝卜种子，他每天都来浇水拔草，他等啊等啊，可是每一个人呢都对他说这颗种子是不能发芽的，结不出胡萝卜来。但是小男孩却依旧坚持着，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收获了一颗胡萝卜。那同学们小朋友们，虽然这个故事比较简短，但是却蕴含了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从小男孩的身上啊学会自信心还有耐心。 Jason 老师也想问问大家，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比较有自信，比较有耐心呢？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小故事好吗？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微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 又到